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健康加油站带来新年送送送特别节目，为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份体面又时尚的健康大礼。 送您一个胖娃娃，愿您儿孙满堂，和和美美。 我送你不老秘籍，让您容颜不老似少女。 送什么不如送健康，送一份健康体检，防患未然更重要。 这个元旦，健康加油站送心意更送健康，让您好礼收不停。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女人天生都爱美，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一道道慢慢爬上脸蛋的皱纹，或者藏在脖子等部位的褶皱，会让人看着既心痛又无可奈何。除了日常生活中多注意保养以外，还要避免哪些容易导致皱纹的不良习惯？对于已经产生的皱纹，怎样去除才是安全有效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除皱方法，到底哪种适合你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除皱方法大盘点，总有一种适合你。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除皱的那些方法，因为我们都听说现在临床上啊，对抗皱纹我们的方法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今天的节目首先呢，也是要请范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解释哈。都说这个皱纹是女人的这个容颜杀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皱纹呢，它产生一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比方说白种人他本身就比我们黄种人容易长皱纹，那么这是遗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还有这个表情，就是我们不同的人，或者说每一个人他的表情习惯是不一样的，有人表情特别丰富，那么有的人表情矮板，那么表情丰富的人他的皱纹就容易出现， 我们说那类叫表情纹， 表情纹，所以说可能另外呢就是跟一些生活习惯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喜欢熬夜，睡眠的话呢，睡得不好，那么都容易长皱纹，还有可能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这些都有关系。有的人可能比方说爱喝酒啊，抽烟呐、包括这些的话呢，包括晚睡啊，包括其实晚睡晚起都不是好习惯，早睡早起的话呢，才是比较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皱纹有关系。可能在当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表情上的这些影响哈，比如说像我可能就属于表情特别丰富的那种 爱笑的人，对， 比较小的时候就有皱纹了，那个时候也在想，哎呀，为什么我的皱纹要比别人明显一点哈？那个时候倒是没有考虑遗传因素这件事儿，后来就会发现，我们拍一些东西，在那个里面自己在不经意间做出的表情就是很丰富， 是的，你比方说爱笑的人，他的这个鱼尾纹就比较明显。 我们说眼角部位， 哎， 那个叫笑纹， 对，比较明显。 啊， 有的人呢，他笑得更厉害，他在这个两个眼之间鼻根这个地方，他也有一个纹，笑时候才出现。 哦， 哎， 这也会因为笑产生皱纹。 对，有人把它叫狼纹，也有叫兔纹，但是通常呢，就位置大概是在两个眼之间这个位置。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叫川字纹，川字纹是在皱眉的时候容易出现。 这样看。皱眉头的时候出现， 对对对，它是在两眉之间，两眉之间。刚才我们说两眼之间啊，这是两眉之间，稍微高一点，就像四川的川那个字一样，三条竖。那么有的人是一条竖，那么这是容易皱眉的人。还有的人呢，我们叫比方说法令纹。法令纹是怎么回事？法令纹这个字，现在老百姓已经被科普了，都知道法令纹，一说就知道是这个嘴角的，两侧这个嘴角和鼻子外缘相连的这条线。法令纹， 对， 那么但是谁知道它这个来源？白灵，你知道为什么叫法令纹吗？ 法令， 其实我讲过，对， 跟年龄有关， 不是， 嗯， 法令纹呢？法令就是咱们颁布的法令，法令， 哦， 对，它是来自，其实是来自面相学上一个词儿，法令主威严， 嗯， 就是说，一般有法令纹的人，就是看起来很威严的样子啊，就是当官的呀，或者说是这个比较严肃的人啊，他有那个法令纹。 总不笑的人容易出现法令纹。就是特别严肃的那张脸， 对，反正就是法令纹。你想想那些当官的都有这么两条啊，古代那个唱戏里那，都有这么两条纹，法令纹。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有些人的这个表情有关系，他可能老有一些表情，然后在这个就是我们叫，其实我们不叫，我们叫鼻唇沟，医学上叫鼻唇沟， 嗯， 老百姓叫法令纹。那么就是在这个鼻和唇之间这个位置啊，连线，那么形成这么一条纹，所以大概常见的就是这些纹了。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颊沟，在两侧面颊部还有这么一条沟。那这条沟倒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有这个颊沟的。 哦，那个颊沟看起来就是也像一道纹一样。 啊，对，也像一道纹。 嗯， 那么其实现在很多时候这个颊沟，只要你一问他呀，他有时候是打肉毒素打多了，或者打得不好，出现了这个颊沟。 那这不是微整形失败的后遗症吗？ 确实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颊沟，很多时候多问一句，你打过肉毒毒素吗？他确实打过。 哦， 多数情况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嗯。 还有呢，可能再往下一点说呢，我们叫木偶纹。木偶纹， 我们经常叫嘴角往下巴这个位置。 哎，现在老百姓也知道木偶纹了，在这个两侧嘴角的上方是鼻唇沟，嘴角的下方是木偶纹。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叫三八线，三就是中文的八呀，在这个泪沟这个位置，泪沟啊，就是眼睛的下方，这儿有一个中文的八字。那么在鼻唇沟是一个中文的八，下面这个木偶纹是一个中文的八，所以叫三八线。那么三八线一旦出来了，这个人就显老了。 显老了。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纹呢叫抬头纹。抬头纹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一抬头，眉毛往上一挑，出现几条横的纹。 嗯， 哎，这个白灵你有？ 我有，我有，我有抬头纹。 抬头纹，对。 嗯， 那么，但有的人呢，他抬不抬头，他都有这种横行的纹，跟川字纹刚好是垂直的，抬头纹。那么也挺显老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再往下我们叫颈纹了，就是这个脖子上，哎，它也有这个纹。那颈纹它好像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有的那个小朋友、小宝宝，他有很多横的那种纹啊。 也颈纹， 哎， 是太胖了吧？ 我们叫肉曲溜还是什么意思？哎，就是那个啊，哎，也有。那么再往后的话呢，颈纹好像跟年龄的关系不大。那么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也有这个颈纹。 哦， 哎，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纹吧。那么大部分的纹都会显老。 对，其实总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皱纹哈，为什么是让这个女性特别苦恼？就总之一句话，真的就会显老。 对 啊，如果想让这个容貌显得年轻漂亮的话，那这些皱纹它就跟这个小刀一样哈，刀刀刻在脸上，其实伤痛在内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从方方面面一起来盘点一下除皱的那些方法。方法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种的，但是具体哪一种适合您，或者说适合您额头的纹呀，这个眼下的纹呀，还是这个嘴角边的纹哈，它应该都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 对， 那么关于除皱，如何消灭这些皱纹，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互动和交流。范主任呢，同时也是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院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 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关注两条健康资讯。12月20号，京津冀妇女与儿童保健专科联盟签约揭牌仪式在北京妇产医院举行，此举开启了京津冀妇儿专科医疗联盟开展的先河，以实现区域内妇儿医疗保健机构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目标，为华北地区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京津冀妇女与儿童保健专科联盟是顺应京津冀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的新要求，推动区域内妇儿医疗机构的协同发展，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和各医疗机构、保健院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南开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共同开展区域性医疗资源一体化合作，成立京津冀妇女与儿童保健专科联盟。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提高自防意识，定期检查炉具和烟囱的密封性，防治漏烟，及时清理烟垢，防止烟道堵塞，室内呢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谨防煤气中毒。健康加油站，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跟您说说除皱方法大盘点，总有一种适合你啊。那说起来这个除皱的办法哈，目前在临床上我们采用比较多的大概能分为哪几种，尤其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除皱呢大概能分成，第一个是手术， 手术 我们就是以前一直叫拉皮儿，对吧？ 嗯， 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注射呢也包括注射透明质酸呀、注射脂肪啊、注射肉毒毒素啊， 嗯， 啊，这是第二类。那么第三类呢，应该叫激光。 哦， 激光治疗呢，对，其实我自己也做过激光的治疗，给我自己做过， 哦、 哎，效果还是 蛮不错。效果如 何？我就是个例子呀。我都眼下都打过这个激光的、 哦、 效果不错。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较新兴的就是埋线， 嗯， 埋线也可以除皱，那么大概可以分成至少四类吧，嗯， 至少目前的四大类。 对， 那首先我们，你觉得这个创伤性比较小的哈，大家可能首选的通常是哪一类？ 对，如果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呢、嗯、我建议或者比较轻的啊、 嗯、 我建议呢就是这个注射，就是老百姓叫打针。 打针 打什么呢？最轻微的就打点这个肉毒毒素，就是我们说这个 Botox， 打一点点。其实呢对于比较轻微的像您这个眼下这个位置啊、 嗯、 打一点这种还是效果非常好的，但是维持时间比较短，大概也就能维持半年。但是创伤也很小，它是创伤小、恢复快、维持时间短，这是它的三个特点、 嗯、 适合于比较轻的这种皱纹， 轻的皱纹 啊、非常轻。像您的话，比方说，我们拿一个特别特别细的针，就是比打胰岛素那个针头还细。咱们都知道打胰岛素那个针头非常细啊， 嗯、 拿那种非常小这个细的打一点点过去，您这个皱纹就去掉了，哦、很快。 瞬间，它是立竿见影、还 是 要等几天？ 没有瞬间那么快，它还有个作用的时间。我、嗯、觉得呢，一般来讲是一周之内，应该来说都可以了， 效果就出来了、 都产生效果了。 比如说平时我一笑哈，眼下这个鱼尾纹啊什么、嗯，它就出来了。 这个眼下是下眼睑是下眼睑的纹，鱼尾纹是鱼尾纹。鱼尾纹我们指的是这个外眼角外侧叫鱼尾纹，下眼睑这个纹。就在这个就像你手的指的这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见、 哦、 我这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你这个眼袋这个位置有些纹， 嗯， 这些纹 特别适合于打肉毒毒素，一点点就管用。 那我就在这儿打一针，能不能又解决了下眼角的纹，又把鱼尾纹解掉？ 你没有必要吗？再多打一针就行了，因为它一个是横的这个方向，眼角的外侧，一个是在眼袋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位置。我们一般在这个眼角外侧打三针，很少很少，我们打0.05毫升。 就是极小的量 啊，0.03毫升就管用，打三针，每一个点0.01毫升，打一共0.03毫升就管用，非常少。然后这个眼袋这个地方也是打0.01毫升就管用，那维持时间比较短，但是它马上就管用，创伤特别小。如果说再碰到那种不爱出血的，几乎就一个小针眼都看不出来。 所以这一点，如果说大家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 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呀、 现在很多都是为了参加同学聚会。 你就可以提前，比如说一周或者是半个月，我们就是在眼角部位，可能现在小针眼都看不大出来， 看不出来。只要这种不爱出血的，但有的人一扎点什么破了，它都容易淤血一般人来讲，打完了根本看不出来。 就是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这是基本上我们说比较轻的，就是通过注射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 对，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又严重了一点。 如果说就是稍微重了一点，因为这个纹呢，我们叫动态纹和静态纹刚才我用肉毒毒素呢，我说的是针对这种动态纹。什么叫动态纹？就是比方说不笑就没有，没有表情就没有，那么一有表情才出现。这个叫动态纹。但是对于那种这个比较严重了，我们就叫静态纹。什么叫静态纹？就有没有表情它都在，用咱们北方话叫死褶。那么这种的话呢，你恐怕单独打肉毒毒素可能效果就不好了。那怎么办呢？要再打一点透明质酸。一般来讲呢，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川字纹，川字纹这个位置呢，有很多人打一点肉毒毒素就管用了，可能一半以上的人就打肉毒毒素就管用。但是呢，有一部分人打完肉毒毒素他还是不行，因为这个地方他可能皮下的透明质酸流失啊，胶原蛋白的流失，这块已经缺组织缺容量了，那就要在打完肉毒毒素之后再补一点透明质酸。一般隔一个礼拜先让肌肉松弛了，一个礼拜之后再补一点透明质酸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效果就比较好了。 这个它同时也是这个注射的方法。有一些动态纹只通过肉毒毒素的注射就可以解决问题，稍微再严重一点的话呢，我们在肉毒毒素之后再可以通过这个玻尿 酸， 我们透明质酸填充一下，像填坑一样哈。这样一来它整体的效果就比较理想了。 对，再严重一点，再严重一点的话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其实就是跟这个打这个肉毒毒素差不多同等严重的时候，就可以用激光了。 对， 激光呢，它针对的通常呢，就是说，笑与不笑最好都存在的这种纹而不是光笑出现的。我们讲主要是可能是静态纹，但又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静态纹，所以这个就需要医生去把握到底到什么程度大概是在动态跟静态之间的这种纹。用激光效果比较好， 介于动态和静态之间，总之是在这个静止没有表情的时候，它应该也存在的 、 又不是特别深的这种纹，可以考虑激光。 激光 在这 儿，但是 对，我们要跟大家就是多解释两句，这个都叫激光，但是激光的作用有非常多种。 你太厉害了，我刚要说的话被你给这就是 具体请专家来解释。 没有，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老在讲一个激光像什么，就像水，我们讲有咸水甜水有毒的水，那么都是水。激光老有老百姓来了说我做了激光了，但是激光跟激光差别太大了，它发光的这个原理不同，然后它的适应范围不同，适应征不同。那么比方说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叫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王，那么这样一台设备呢，它治疗一些比较深的皱纹就是非常的有效。我自己当时就是用这种激光，这一类的激光打的。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节目里说的是拿它去掉一些比较淡的斑点，好像是 可以去斑痕，可以打皱纹。对，就是换句话说，它就有点，它是一个外科医生手里的工具，就是皮肤科医生他治疗一般比较浅表的东西，而这种激光呢，它是一个外科医生手里的工具，要打那种皱纹打斑痕就效果比较好。我当时用的是这种激光打的，但是打完了以后它有它的问题，打完了以后会有一些打出来全是小麻麻点点的，就是它相当于把你的皮肤全都给你打穿了， 刺透了， 刺透了，刺透了就出现很多小血点，就像咱们像被一个很多针的这样一个东西 打了一下那个感觉， 拿那个小锤儿锤那个肉，上面都像针眼的那种、 哎。对对对，像锤肉的那种小针尖打了一下一样， 哦、 满脸都是这种小针尖那个小针眼。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有创伤的。 有创伤的，它的原理就是没有创伤就没有修复， 哦、 所以它启动你自己的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机制。 嗯， 确实比较有效。打完了以后呢，但是它有个问题，大概有三个月左右都不好看。 就是、 三个月左右， 它会结痂， 会结痂， 会脱落， 结痂脱落大概是两周，那么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的过程有的人就会出现色沉， 嗯、 我当时就没有太注意就出现了色沉、 哦， 我当时正好赶上后来就晒了太阳干嘛就出现色沉，但是我后来又开始针对这个色沉又抹了点这那的，哎。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它效果非常好。它比这个做手术来讲，没有做手术创伤那么大。 嗯。 但是实现的效果跟做手术是一样的。可是中间这个过程和做手术一样，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恢复过程。你要需要有一定时间拿出来去恢复。 嗯，好，这已经到使用激光了。刚才说的是适合使用激光的这种呢，它是在动态纹和静态纹中间，相对来说静态纹没有那么深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激光。 对， 但这个前提是要专业的医生帮您来判断。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是动态纹还是静态纹，可能一般人自己不好判断。 不好判断。 对，像对我们来讲，可能说那种比较轻的静态纹它也管用。 嗯， 哎。 然后紧接着到手术了， 手术和埋线这两个 都是手术， 哎，对，都是手术。 嗯， 埋线手术是这两年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叫线雕哈，但是我们医学界叫埋线，是近年来出现的这样一种新的技术，它其实替代的就是传统的用刀子做手术。 嗯， 那么现在它是用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俩的适应症比较接近， 嗯， 比较接近，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我们叫组织下垂了。 整个脸这轮廓啊往下走了、 组织下垂了。 嗯， 就是说我们讲动态纹静态纹，然后组织下垂，组织下垂就比它就比较严重了啊，掉下来了。那么这种的话呢，我们以前的方法就是哎拉一个头皮啊，在两个耳朵之间经过头皮拉一个大的冠状切口，这个切口我们记得中央台有这么一个小品叫什么，你拉个皮儿什么我给你拍个黄瓜、哎、就是说这么意思。那手术比较恐怖，要整个把头皮掀下来，然后把这个、 啊、 然后把那个皱纹给它拉展，把多余的皮把它去掉，这就是原来一个手术创伤。 他要从这个位置要给他断开， 对， 取掉我们说多余的一条，然后整个再拉上。 因为皱纹嘛，就相当于这个皮皱在一起了，你一拉开之后必然要多一部分皮，然后把这部分皮 去掉 再重新缝合。 这个创伤恢复期得多久？ 这个我们一般讲要半年。 要半年的时间， 恢复期比较长，但原来这种手术很常见、 哦、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这种手术非常常见，每天在手术室里至少能见到十几台这样的手术，非常常见，但现在非常少了。 就是现在的就是一些美容整形的方式呢，是在 越来越微创了， 对、这个窗口小，然后呢让大家这个痛苦轻的情况下， 对， 达到那个效果。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医生都不太接受这种创伤比较大的手术了，哎，逐渐都接受这种创伤小的，它是一个微创现在就是一个方向，哎，所以说现在来讲，很多比方说埋线就开始替代一些手术了。包括玻尿酸透明质酸也可以替代一些手术。所以说原来都是动不动就动刀子，现在要么就是动针，要么就是动线，比以前创伤小了。效果来讲呢，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跟以前的效果可以是基本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动手术维持的时间长。它毕竟把那个皮去掉了嘛。你比方说埋线来讲，或者我们老百姓叫线雕，它这个皮只是它重新分布又提上去了，没有去掉那部分皮，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而用这个手术来做，它就能维持的时间比较长， 更久一些。 哎，对对对，所以它创伤大的就是你代价越大，效果维持时间越长；代价越小，维持时间越短。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体来考量了。但是我发现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总体的思想哈，就是跟一些治病是一样的，能吃药的我们不打针， 对， 能打针的我们不做手术。 是的，就像用抗生素一样， 阶梯性的进展。 哎，对的，对的，大家整个观念全部都改变了。因为以前我最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一劳永逸。 对，上来直接手术吧。 哎，对，经常说这能一劳永逸吗？ 啊， 现在好像问这个话的越来越少，尤其在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里边哈，问这种话的越来越少。包括隆鼻，原来都是说隆鼻能不能一劳永逸，最好一辈子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时候，那大家都接受说，最好它维持两年， 不要维持太久。 嗯， 维持太久，为什么时尚总是在变的？现在你觉得这个好看，再过几年你觉得不好看了，所以很多人不太接受那种一劳永逸的东西了。 所以你看看哈，现在呢，大家对于这种整形呀、美容啊，已经有了自己一个全新的认识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日常节目里最常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那五个正规，秉承了这几个正规，您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我们有正规的医生，正规的这样的产品，在正规的这种操作环境下，那么医生来给你操作， 才有正规的操作流程。当然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叫规范的适应症的选择， 对， 五个正规加一个规范，是这样的。 这个规范的适应症的选择，一，专业医生帮您来推荐，二，就是说我们能用小的这种创伤的来解决的方法，绝对不会给大家推荐那种更严重创伤的。 因为美容嘛，我们第一要安全，然后第二要健康，所以说不要以安全或健康为代价去实现美，就得不偿失。 对，说的太好了。好，刚刚呢，其实我们已经帮大家汇总了一下现在临床上采用最多的四大类关于除皱的方法哈。当然，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他的选择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女人天生都爱美，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一道道慢慢爬上脸蛋的皱纹，或者藏在脖子等部位的褶皱，会让人看着既心痛又无可奈何。除了日常生活中多注意保养以外，还要避免哪些容易导致皱纹的不良习惯？对于已经产生的皱纹，怎样去除才是安全有效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除皱方法，到底哪种适合你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你说说除皱方法大盘点，总有一种适合你。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继续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来盘点一下目前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那些除皱方法哈。总之呢，总有一种会适合你。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大概能够分为四大类的这个除皱方法，比如说从阶梯性的角度来讲，面对那种动态纹呀、静态纹呀比较淡一点的哈，我们通常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注射，我们说打针的方式。当然了，面对动态纹，我们更多的用的是这个肉毒毒素。用面对静态纹，或者是同时也有静态纹的情况哈，可以再补充一点这个透明质酸，也就是我们最常说的玻尿酸。当然，下一步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了，我们笑与不笑，皱纹可能都在那里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激光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埋线的方式等等。当然了，到了埋线这一步，它就已经到了手术的范畴了。最严重的，我们说可以通过，现在可能用的少了，但是像这个范主任年轻那会儿哈，那种所谓叫大拉皮儿， 对， 是特别常见的。 对， 但是这么多种除皱方式呢，它是各有适应症，同时呢也是各有特点。像注射的那类，起效很快，创伤很小，恢复也很快，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钱花了。效果来得好，但是它去的也会比较快哈。 是的， 用不了太久，皱纹又出现了。而到了这种手术的这种方式，创伤会比较大，然后恢复期会比较长，但是呢，整体效果维持的也会更久一点。 是的， 所以各有优劣，各自来选择吧。 前两天呢，我正好看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73岁的。这个应该叫大妈吧， 阿姨吧。 然后呢，她来了以后呢，她也是要做，非要做这个除皱手术。那么除皱手术呢，说句实在话哈，对于年龄，按道理讲哈，年龄越大，我们应该选择手术啊。但是呢，她有一个问题，73岁的话呢，我们做这样一个除皱手术，如果做全脸除皱的话哈，那大概手术时间怎么也得要3-4个小时，因为这个手术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讲这个切开玻璃啊这些手术时间，那么还有个缝合也很花时间，你想这么大一条口子要去缝它也花很多时间， 而且这个缝合是为了让以后尽量看不出来， 对，所以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他年龄太大了，手术时间那么长，手术的这个安全性，就我就担心这个安全性问题，73岁呢，我担心他心脏啊或者其他耐受能力行不行，所以我就动员他。哎，我记得这个阿 阿姨，我跟她交流了好多次，为什么呢？她第一次说你把所有的一次都给我做了，我说您这个做时间太长了吧，就是说危险，这个咱们讲嘛，要美嘛，但是要健康的美，要安全的美。那么后来呢，我就说如果把一个手术分成两次做，分两个部位，那么每次做一个部位，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全麻了，局麻做就可以，对不对？那么如果全麻的，倒不是说现在全麻，毕竟全麻的风险比局麻要大一些，那么后来我们就动员他分两次做，每次做一个部位，那么比方一次做颞部，我们讲这个太阳穴，另外一次呢再做这个颊部，那么每次就是说时间就缩短了，然后局麻就可以做起来了。那么所以说就把一个大手术变成了这个 拆分一下， 变成了中小手术。另外呢，到第二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下半这个颊部呢，我们就给它用了这个埋线。那么这样的话呢，又安全性又提高了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总体而言，我们就是尽量的把安全要放在第一，把健康放在第一。另外呢，实现同样的效果，最好呢代价要小一点。恢复也快一点。要不然的话呢，你想这个年龄太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花这么大一个代价去做这个手术，有时候作为医生，我们都在讲值不值得。 哎，因为你不懂女人心呐。这好像这金珠是从年轻到年老，女人在这个追美的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停歇过。 对， 所以作为爱美的女士，我们都能够理解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姨为什么还要这么强烈的要求，我宁愿就遭这么一次罪，你一下子把这个问题都给我解决。但是范主任在这块提醒的或者是劝阻的也是特别的好，那就是在求美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要保证的事情哈。所以你想想，可能就把这一个大拉皮儿变成了一个小拉皮儿，再加上一个埋线提升， 对， 解决掉。 就是我你要做那么多手术，当然说你从比方说，要是从有的人他是为了这个获取经济意义来讲哈，那他可能愿意你做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你又不是治病着急，你没办法几个病在一起都给他治了算了。你毕竟是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对不对？你稍微拉开点时间，这样安全性就提高了，对不对？能不做的尽量不做，能小做的别大做，你何必呢？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犯不着豁出去命去做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后来当时那个阿姨开始不理解，后来她理解了。哎，我觉得这样，我们医生呢，他不单有个治病的这么一个责任，另外还有一个做这种public education 嘛，对大家有个公共教育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吧，劝阻大家不要就应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样子。 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鼓掌大家的这种求美的理念已经发生了特别好的改变的过程当中，也要鼓掌我们现在能够改变大家的这个容貌的专业医生他们的这种专业素养，我们说以及这个医德现在真的也是越来越好哈，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在求美路上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好，那个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大家关于这个除皱方面的提问。微信网友勇往直前问了，他说这个麻烦想问一下，抬头纹每天如果是按摩能管用吗？ 哎呀，我首先不知道这个勇往直前多大年龄，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啊。那这名字勇往直前，我觉得好像是个男士啊。这个男女都是有别的啊，确实是有别啊。男性的皱纹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男性的皮肤啊比女性它又致密又厚。 哦， 啊，治疗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包括真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做眼袋，我以前讲过啊，男性做眼袋特别容易外翻，它特别紧，扒得特别紧，那男性的这个皱纹就治起来就比较困难。我就遇到过一个男性的川字纹，男性的川字纹，我们打完这个肉毒毒素，过两天，打完肉毒毒素还打了透明质酸，过两天没用了，就是我当时明明给他填好的那个位置。被挤跑了，被挤跑了。哦，那个病人我想起来，那会儿他是没有打肉毒毒素，他直接打的透明质酸，打完透明质酸以后被他周围的这个肌肉啊把这个透明质酸给挤跑了，所以过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所以说男性跟女性差别很大，所以我第一不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不知道他年龄多大。 有多大。 那么总体而言呢，只能大致的说，早期的按摩也许会有点用吧，但是后来一旦说这个皱纹这个有没有表情它都存在的时候，按摩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但是我们讲按摩的话呢，至少能延缓它的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吧，它应该是有用的，刺激血管啊，刺激这个胶原蛋白的再生。如果你真的能坚持每天按摩的话，我想一定有用。但是按摩的话呢，要注意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讲我们女性按摩的时候千万别往下拽这个脸，包括你们每天抹完一些这那的，一定往上，哎，不管是对拍肯定是管用，另外往上，哎， 去抹，这样就效果好一点。如果说是往下，包括每天洗脸的动作啊，其实包括每天洗脸，我想早上的话，这个洗脸的话呢，凉水可能好一点，温凉水啊，温偏凉的凉水好像好一些啊。那么晚上，那么可能用温水啊，把一些脏东西啊，把它清理掉。 嗯。 那么早上的话呢，用一些凉水，我自己是一直喜欢用凉水洗脸啊，可能我当兵的习惯啊，早晚都是凉水。那么，这样的有一定用处。那么洗脸的时候，这个用，比方说你脸上打上了这个洗面奶之后，哎，还是要往上去。就两个手是往上去揉这个脸，千万别打上洗面奶以后整个脸使劲揉，或者往下去揉，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每天往皮肤往下拽一拽，它就容易松， 对， 往上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按摩它有讲究，手法也很重要。 是的， 不管你是在这个洗脸过程中的按摩，还是在这个擦完护肤品过程当中的按摩哈，总之我们的皮肤其实在不同的位置，它的那个纹理走向是不一样的 啊。对 啊，就是比如说抬头纹，它是横着长的，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按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垂直于它，就是从下往上沿着这个额头这样来才对？ 不用太复杂， 嗯， 总体而言我们都是要往上， 就整体 往上，总体而言，哎，对，你往上去提拉肯定有效。 嗯， 包括我们曾经见到过一种什么情况呢，比方说我们做眼袋，有的时候真的出现了一种轻度外翻，那么我们告诉病人，你每天往上去提这个皮肤，哎，提着提着过一段时间，它这个外翻就慢慢轻度的啊，非常非常轻度的啊，我们叫眼球分离，还没有到外翻那个程度，哎，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它真的有效。 好嘞，再来看网友的提问，网易的网友他说眼底有笑出来的皱纹怎么办？跟我一样，我一 他说的眼底啊，我指的就是我估计啊，就是下眼袋这个位置啊， 对， 笑纹，那还。就如果说您是讲的治疗的话，我们打点肉毒毒素就行了，包括像白灵这种打点肉毒毒素就解决。 嗯， 但是如果说您是讲预防的话，或者说是用自己怎么去解决的话，可能按摩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吧。 除皱眼霜，然后 眼霜 适度按摩， 适度按摩。 当然了，已经出来的像我这种，刚才多次拿我举例，要是给它除去的话，少剂量的肉毒毒素。 肉毒毒素也行，包括激光也行。我刚才讲了，激光其实对这种像白灵这种皱纹哈，很管用，非常管用，但是你要天天上镜就不行。 就是丑的时间会比较长。 对，你要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有这么个恢复期啊，一个月到三个月，然后这段时间不晒太阳，那打完的效果非常好。 大家如果允许我天天带着黑超上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单是那个问题，完了以后还要抹一种药，天天抹那个药是一股香油味儿。就是要抹在这个 吃香油， 对， 这也可以接受。 对，就是抹这个香油，不是香油啊，就是那个药它本身啊，是里边有香油成分的，抹在这儿，然后大概要抹一段时间，最起码要抹个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所以这个创伤恢复起来，我当时做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戴个眼镜，别人还好一点，不戴眼镜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嘞，我像我们这种眼底下笑出来的皱纹哈，一方面是哎，像我这样瞪着点笑可以吗？哈哈哈哈， 有点用吧， 稍微有点用啊。 对， 总之其实就是让我们整体的这个皮肤往上走，按摩的时候手法往上来，然后对于已经笑出来的皱纹的话，动态纹嘛，我们可以用注射肉毒毒素的方法哈，来短时间缓解。想要持续的效果更久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有个三个月恢复期的激光治疗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好，看看网易网友的提问，小时候。不，小学时候就已经有抬头纹了，这可咋办呢？ 这是一个表情造成的啊，就是说有的人他就喜欢这样抬头去看人，他表情造成的。这个恐怕要，他关键还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多大，他是小学的时候吗？我估计这个人是也许三十多岁啊，还是四十多岁啊？那我觉得，来找找我们吧，看看能不能用激光给他打一打啊，这种就肯定估计是死者了。 哦， 我们拿激光打一打。 就听他这么一说，他小学时候的皱纹到现在应该就是那种，就是 有没有表情 都 存在了， 都存在的、 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要 建议就 要打激光了啊。对， 好，网友阿里郎也说，二十出头就有皱纹，哎，人家不到二十，其实就已经有皱纹的了。他说，年轻人除皱一般怎么去除比较好？ 年轻人的话，我想呢，要么就是打激光，要么就是用肉毒毒素。那么年轻人呢，他这个就是皮下胶原蛋白的这种流失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很多时候呢，跟表情有关系。那么我们用肉毒毒素啊，比方说甚至再严重点，用点激光，一般效果是不错的。 肉毒毒素配合激光就可以了。 对， 网友的提问：脸部的皱纹，比如抬头纹、鱼尾纹、嘴角纹，可否同时去除？除皱方法是一种还是多种呢？ 首先可以同时去除，是方法呢，就是看它的轻重，它不见得说鱼尾纹和下面这个都是那么同样的严重。刚才我们讲了，如果说比方说鱼尾纹是最早出现的啊，那么那鱼尾纹可能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鼻唇沟才出现，那么这两个部位肯定要根据它的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方法，也不见得全脸都必须用，或者同时打玻尿酸，或者同时用肉毒毒素，总是要针对它这个具体部位，它具体情况采用具体不同的方法，是这样 的。网友，老年女性面部下垂，皱纹也比较深了，是不是只有通过大拉皮手术才能解决？ 我们刚才讲了，对，我们刚才讲了有一个例子，73岁， 对， 那么她应该算老年女性了。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到73岁啊？那我们讲了，就是说，是。可以通过除皱手术。那么现在多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埋线 提升， 组合起来去做，尽量创伤小一点，是会改善很多的。 好的，网友的提问，颈部皱纹很重，可以怎么去除呢？到脖子这儿了 啊？对，颈部的皱纹其实去除啊，是不是特别好去除的啊？现在呢，用埋线去除颈部皱纹比较多。效果呢还可以，但是比去除脸上的皱纹来讲，效果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一摸我自己脖子这儿，我觉得它就是一层皮儿，那个埋线的那些线什么的进去， 它实际上是把那个线就是刚好放在那个所谓皱纹嘛，就是有高有低，对不对？中间是沟，对吧？ 对。 然后我们把那个线刚好放在沟那个位置。 哦，相当于是填进去那根线， 相当于填进去，大概可以这么理解。有效果，有些人效果不错，有些人效果没那么好。也有现在打这个透明质酸的，也有打这个脂肪的。总体来讲呢，颈部的皱纹治疗效果没有面部效果那么好。 这儿能打激光吗？颈部？因为我觉得颈部挺特殊的，你像我们的甲状腺呀、什么的哈，所以我就想像那种激光的治疗会不会有什么刺激啊，或者不太好？ 我没有尝试过， 没有， 所以没有尝试过在颈部打激光，所以说我这个不太好回答。 就是常用的现在就是那个埋线提升， 埋线提升或者打这个透明质酸，或者是打这个脂肪 来填充， 来填充，但是效果总体而言不如面部的皱纹治疗效果好。 就是现在有一种颈霜。就是专门就是给我们的脖子来用的哈，这个相当于是预防或者是日常我们保养用的了。当我们的美容理念是对这个脸特别呵护的时候，同时也别忘了你的脖子哈。 对，其实呢，颈部很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手术的啊，颈部很严重是可以做手术的。 那个相当于拉皮儿的那种吗？ 对，相当于拉皮儿。那么这个手术呢，其实在白人当中做的比较多。 刀口在哪儿？ 他这个刀口呢，为什么我说在白人当中？因为白人 不爱出皱，对疤痕， 对对对，所以针对白人的手术是有些设计的，就是在这个下颌缘这儿有这个刀口，然后呢把这个皮提上去，跟脸一样。但是在我们黄种人来讲，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做的，因为这个疤痕太明显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在这个白种人呢，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他这个颈部正中的这个位置呢，他是老了以后呢会有。分开两叉，然后我们看到有的白人往上一扬脖子的话，他有两条非常明显的锁条，这是颈阔肌的两个、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在这个髁下这个地方做一个切口，进去以后把两个颈阔肌给它缝到一起，缝到一起也就行了。一般来讲中间这个皮肤它是不去掉的，那么这样一个手术也是可能多数在白人当中，我们可以注意看那些白人的那些，尤其竞选总统的那些女性哈，你可以去看一看她仰头的时候是不是有两条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锁条，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不同人种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特点或者是变化了，但总之适合白人的一些手术方式 不 适合我们黄种人， 不见得适合黄种人，所以在中国人当中 不太流行了， 没有这种做法。对， 再看看网友的提问，他说：“听说经常打肉毒毒素除皱的话，会打出僵尸脸，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还是我们讲嘛，刚才讲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那么我们提醒呢，打肉毒毒素一定要切记啊，在3到6个月之内不要重复打。 就是我们知道肉毒毒素打完哈，有些人可能4、5个月你的效果就没什么的了。这个时候可能着急嘛，我立刻补上。 对，一般我建议是6个月以上再打。那么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我自己是磨牙，晚上磨牙呀。所以肉毒毒素最早发明用于瘦脸，就是因为有的人磨牙，所以把这两块咬肌给它打掉。那么我自己打的话，1-2年才打一次。 哦， 那所以打得非常的 间隔，别太频繁， 对，间隔非常的长，一两年打一次， 对， 所以说效果还是不错，而且没有出现耐药这种情况。 就是一方面，专业医生不会建议您打得过于频繁， 对，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适应症也是特别重要的，好，别盲目，听说人家去打你也去打，这个风是追不得的。 对，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说美容院里有射频除皱，做过一次，热热的，像是在用熨斗熨皮肤褶皱一样，想问问是否安全。会不会一不做了皮肤这个反而更快松弛？ 他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好。我刚才讲激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用激光这个词儿来说，它可能也不完全的全面，应该叫是这种叫什么器械或者说设备吧哈。 嗯。 那么用这类 仪器 治疗，仪器治疗当中有一种就是射频。那么射频的治疗呢，它确实跟这个网友说的一模一样，它就是一种热效应，就跟熨斗的道理是一样的。 熨平褶皱。 真是这样的。那么当时最早这个射频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是两个脸对比。这边脸给你做完了以后一对比，哇，这边整个脸都上去了，这边没上去，你就觉得效果特别好，你马上就信了，然后把这边脸又做了，可是维持时间没多久。 就是维持能多久？ 大概三个月吧，到顶多半年吧，三个月左右比较好吧，效果。再往后越来越效果不好了。 就是说，其实花的钱比打针多，然后维持的效果跟那个差不多。 嗯，反正我个人是为什么刚才我忘了说这个了？确实，我觉得效果以前曾经出现过这种设备，但现在我们几乎不怎么太选用了，因为我们最怕的是对不起病人。就是你做完了，当时效果挺好，病人回家了以后说：“你看。”过一段时间没有效果了，说你坑我呀，蒙我呀，所以说就这种东西不怎么太推荐，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它是有效的。 那假如说哈，人家就不差钱儿，把这个当成日常，就像皮肤护理一样的项目，我一个月做一次。 我没见过这种病人啊，确实没见过说一个月来弄这么一次的，真没见过。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应该选一些，就是说，能够相对而言嘛，毕竟你花了钱，还是维持时间长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吧。 嗯，网友这个提问挺好，多吃胶原蛋白能不能除皱？搓热手、干洗脸能不能除皱？ 我觉得多吃胶原蛋白一定有好处，它不是除皱，至少它是预防，不会说老得那么快。 嗯， 特别推荐的就是猪蹄儿，猪蹄儿的胶原蛋白含量特别高，包括牛筋呐 牛蹄筋儿， 那些筋头巴脑的东西。弄得烂一点。 哎，对对对对，那个确实是好，绝对有用。另外搓搓手捂脸这个也没什么坏处吧。 这个前提是手和脸都要洗干净。 啊，对。 然后呢搓热了之后就是热的原理，然后我们的手应该怎么样往上。对。 对。 你就记着全程都是应该往上走的提升。这样一来不管它能不能够就是治疗我们已出的皱纹哈，对于预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啊，是的。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出专家门诊。 好，我们再次感谢范俊峰教授的做客，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体有不适， 我爱问医生。 养生好习惯， 我爱问医生。 健康随身听， 我爱问医生。不问白不问，问了不白问，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 今天 你问了吗？ 你问了吗？ 你问了吗？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李宏伟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你好，李主任。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啊，是要带着大家重新认识高血压。 嗯， 这说明有一部分人虽然高血压这个名字听说的很多了，但是对于它的认识了解往往还不足。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